第五回，乱蟠桃大圣偷丹，反天宫助神捉怪。话表齐天大圣到底是个妖猴，更不知官衔品从，也不叫俸禄高低，但只著名便了。那齐天府下二司先例，早晚服侍，只知日食三餐，夜眠一榻，无事牵营，自由自在。闲时结会友游宫，交朋结义，见三清称个老字，逢四弟道个陛下。与那九曜星、五方将、二十八宿、四大天王、十二元臣、五方五老、普天星象、河汉群神，俱以弟兄相待，彼此称呼。今日东游，明日西荡，云去云来，行踪不定。一日，玉帝早朝，颁布中闪出许泾阳真人，抚信启奏道：“今有齐天大圣，无事闲游，结交天上众星宿，不论高低，俱称朋友。恐后闲中生事，不若与他一见事关，庶免别生事端。”玉帝闻言，及时宣召。那猴王心欣然而至，说道：“ 嘿嘿，陛下召老孙有何圣赏？” 玉帝道：“朕见你身闲无事，与你见指使，你谢全管那蟠桃园，早晚好生在意。”大圣欢喜谢恩，朝上唱诺而退。他等不得穷忙，即入蟠桃园内查看。本园中有个土地拦住，问道：“ 啊，大圣何往？” 大圣道：“ 吾奉玉帝点差，但管蟠桃园，今来查看也。” 那土地连忙施礼，急呼那一般除树力士、运水力士、修桃力士、打扫力士都来见大圣磕头，引他进去。但见那妖妖灼灼，颗颗珠珠，妖妖灼灼花楹树，颗颗珠珠果鸭枝，果鸭枝头垂锦坛，花楹树上簇胭脂，时开时节千年熟，无夏无冬万载迟，先熟的驼颜醉脸，还生的带地青皮，凝烟肌带绿，映日显丹紫，树下奇葩并异会，四时不懈色齐齐，左右楼台并管舍，迎空长剑照云霓，不是玄都凡俗众，瑶池王母自栽培。大圣看玩多时，问土地道：“ 哈哈，此树有多少株树？” 土地道：“ 啊，有3600株，前面1200株化为果小，3000年一熟，人吃了成仙了道，体健身轻。中间1200株曾化干实，6000年一熟。”人吃了霞举飞升，长生不老。后面1200株紫纹香荷，9000年一熟。人吃了与天地齐寿，日月同庚。 大圣闻言欢喜无任，当时查明了株数，点看的厅阁回府。自此后三五日一次赏玩，也不交友，也不他友。一日见那老树枝头桃熟大半，他心里要吃个尝心，奈何本园土地力士并齐天府先例紧随不便，忽设一计道：“ 呵呵，汝等且出门外伺候，让我在这厅上少计片时。” 那众仙果退，只见那猴王脱了官服，爬上大树，捡那熟透的大桃，摘了许多， 就在树枝上自在受用，吃了一饱却才跳下树来。三官着服，唤众等一从回府，迟三二日又去设法偷桃尽他享用。一朝王母娘娘设宴，大开宝阁，瑶池中作蟠桃盛会，祭着那红衣仙女、青衣仙女、素衣仙女、皂衣仙女、紫衣仙女、黄衣仙女、绿衣仙女，各顶花篮去蟠桃园摘桃见会。七衣仙女直至园门首，只见蟠桃园土地力士同齐天府二司仙吏都在那里把门。仙女近前道：“ 我等奉王母懿旨到此摘桃设宴。” 土地道：“ 仙娥且住，今岁不比往年了。玉帝点差齐天大圣在此都里，须是报大圣得知，方敢开园。” 仙女道：“ 大圣何在？” 土地道：“ 大圣在园内，因困倦，自家在亭子上睡哩。” 仙女道：“ 既如此，寻他去来，不可迟步。” 土地既与同进，寻至花亭不见，只有衣冠在亭，不知何往。四下里都没寻处。原来大圣耍了一会儿，吃了几个桃子，变作二寸长的个人，在那大树梢头浓枝之下睡着了。七衣仙女道：“ 我等奉旨前来，寻不见大圣，怎敢空回？” 旁有仙使道：“ 仙娥既奉旨来，不必迟疑，我大圣闲游惯了，想是出园会友去了，汝等且去摘桃，我们替你回话便是。” 那仙女一言，入树林之下摘桃，先在前树摘了二篮，又在中树摘了三篮，到后树上摘取，只见那树上花果稀疏，只有几个毛地青皮的，原来熟的都是猴王吃了。七仙女张望东西，只见向南枝上只有一个半红半白的桃子。青衣女用手扯下枝来，红衣女摘了，却将枝子往上一放。原来那大圣变化了，正睡在此枝，被他惊醒。大圣即现本相，耳朵里撤出金箍棒，晃一晃碗来粗细，哆的一声道：“ 哼，你是哪方怪物，敢大胆偷摘我桃？” 慌的那七仙女一齐跪下道：“ 大圣息怒，我等不是妖怪，乃王母娘娘差来的七衣仙女，摘取仙桃，大开宝阁做蟠桃盛会。是日此间，先见了本园土地等神，寻大圣不见。我等恐迟了王母懿旨，是已等不得大圣，故先在此摘桃，万望恕罪。” 大圣闻言回嗔作喜道：“ 哈哈哈，仙娥请起，王母开阁设宴，请的是谁？” 仙女道：“ 上会自有旧规，请的是西天佛老、菩萨、圣僧、罗汉、南方南极观音、东方地恩圣地、十洲三岛仙翁、北方北极玄灵、中央黄极黄角大仙，这个是五方五老，还有五斗星君、上八洞三清四帝、太乙天仙等众，中八洞玉皇、九垒海月神仙、下八洞幽冥教主、注视地仙，各宫各殿大小尊神，俱一齐赴蟠桃佳会。” 大圣笑道：“ 嘿嘿，可请我吗？” 仙女道：“ 不曾听得说。” 大圣道：“ 我乃齐天大圣，就请我老孙做个席尊，有何不可？” 仙女道：“ 此事上会旧规，今会不知如何。” 大圣道：“ 此言也是，难怪汝等。你且立下，待老孙先去打听个消息，看可请老孙不请。 郝大圣念着诀，念声咒语，对众仙女道： 住住住！ 这原来是个定身法，把那七一仙女一个个愣愣怔怔，白着眼都站在桃树之下。大圣纵躲祥云，跳出园外，径奔瑶池路上而去。正行时，只见那碧香。一天瑞霭光摇曳，五色祥云飞不绝。白鹤声鸣振九高，紫之色秀分千野。中间现出一尊仙，相貌昂然风采别。神武红泥晃汉霄，腰悬宝露无生灭。名称赤脚大罗仙，特赴蟠桃天寿节。那赤脚大仙去面撞见大圣，大圣低头定计，转红真仙，他要暗去赴会，却问 老道何往。 大仙道：哈哈哈哈，蒙王母见招，去赴蟠桃佳会。大圣道： 老道不知，玉帝因老孙筋斗云集，找老孙五路，邀请列位先至通明殿下眼里，后方去赴宴。 大仙是个光明正大之人，就以他的狂语作真，说道：常年就在瑶池眼里谢恩，如何先去通明殿眼里，方去瑶池赴会？无奈只得拨转祥云，竟往通明殿去了。大圣驾着云，念声咒语，摇身一变，就变作赤脚大仙模样，前奔瑶池。不多时，直至宝阁，按住云头，轻轻一步走入里面。只见那里琼香缭绕，瑞霭缤纷，瑶台铺彩阶，宝阁散音韵，风柱鸾翔行飘渺，金花玉萼影浮尘。上排的九凤丹霞椅，八宝紫泥墩，五彩描金桌，千花碧玉盆。桌上有龙肝和凤髓，熊掌和星群，珍馐百味斑斑美，一果佳肴色色新。那里铺设的齐齐整整，却还未有仙来。这大圣点看不尽，忽闻得一阵酒香扑鼻，忽转头见右壁厢长廊之下，有几个造酒的仙官，盘槽的力士，领几个运水的道人，烧火的童子，在那里洗缸刷瓮，已造成了玉液琼浆，香醪佳酿。大圣止不住口角流言，就要去吃，奈何那些人都在这里，他就弄个神通，把毫毛拔下几根，丢入口中嚼碎，喷将出去，念声咒语叫变，即变作几个瞌睡虫，喷在众人脸上。你看那伙人手软头低，闭眉合眼，丢了执事都去盹睡。大圣却拿了些百味八珍佳肴一品，走入长廊里面，就着缸挨着瓮，放开量痛饮一番，吃够了多时，毛桃醉了，自揣自摸道： 呵呵，不好不好，再过会儿请的客来却不怪我，一时拿住怎生是好，不如早回府中睡去也。 郝大圣摇摇摆摆，仗着酒任情乱撞，一会儿把路岔了，不是齐天府，却是兜率天宫。一见了，顿然醒悟道： 兜率宫是33天之上，乃离恨天太上老君之处，如何测到此间？也罢也罢，一向要来望此老，不曾得来， 今趁此残步，就望他一望也好。 既整衣撞进去，那里不见老君，似无人迹。原来那老君与燃灯古佛在三层高阁朱灵丹台上讲道，众仙童、仙将、仙官、仙礼都侍立左右听讲。这大圣直至丹房里面寻访不遇，但见丹灶之旁炉中有火，炉左右安放着五个葫芦，葫芦里都是炼的金丹。大圣喜道：“ 此物乃仙家之至宝，老孙自了道以来，识破了内外相同之理，也要炼些金丹济人，不期道家无暇，今日有缘，却有正的此物，趁老子不在，等我吃的几碗尝心。” 他就把那葫芦都清出来，就都吃了，如吃炒豆相似。一时间丹满酒醒，又自己揣度道：“ 不好不好，这场祸比天还大，若惊动玉帝，性命难存。走走走，不如下界为王去也。” 他就跑出兜率宫，步行旧路，从西天门使个隐身法逃去，急按云头回至花果山间。但见那旌旗闪着，阁脊光辉，原来是四剑将与七十二洞妖王在那里演习武艺。大圣高叫道：“ 哈哈，小的们，我来也！” 众怪丢了器械，跪倒道：“ 哦，大圣好宽心，丢下我等许久不来相顾。” 大圣道：“ 没多时，没多时。” 且说且行，进入洞天深处，四剑将打扫安歇，叩头礼拜毕，俱道：“ 大圣在天这百十年，实受何职？” 大圣笑道：“ 我记得才半年光景，怎么就说百十年话？” 剑将道：“ 在天一日，即在下方一年也。” 大圣道：“ 且惜这番玉帝相爱，果封作齐天大圣，其一座齐天府，又设安静凝神而思，此设先例侍卫。向后见我不是，找我代管蟠桃园。今因王母娘娘设蟠桃大会，未曾请我，使我不待他请，先赴瑶池，把他那些仙品仙酒都是我偷吃了。走出瑶池，踉踉跄跄的误入老君宫去，又把他五个葫芦金丹也偷吃了，但恐玉帝见罪，方才走出天门来也。” 众怪闻言大喜，即安排酒果接风，将椰酒满斟一担碗奉上。大圣喝了一口，即呲牙来嘴道：“ 哈，不好吃，不好吃。” 崩八二将道：“ 哦，大圣在天宫吃了仙酒仙肴，是以椰酒不是美口，常言道美不美香中水。” 大圣道：“ 嘿嘿，你们就是亲不亲故乡人呐。我今早在瑶池中受有时，见那长廊之下有许多瓶罐，都是些玉液琼浆，你们都不曾尝着，待我再去偷的几瓶回来，你们各饮半杯，一个个也长生不老。” 众猴欢喜不胜。大圣既出洞门，又翻一筋斗，使个隐身法，径至蟠桃会上。进瑶池宫去，只见那几个造酒盘糟运水烧火的还酣睡未醒。他将大的从左右肋下斜了两个，两手提了两个，即拨转云头回来，会众猴在于洞中，就做个仙酒会，各饮了几杯，快乐不提。却说那七一仙女自受了大圣的定身法术，一周天方能解脱，各提花篮回奏王母，说道：“ 齐天大圣施术法困住我等，故此来迟。” 王母问道：“汝等摘了多少蟠桃？” 仙女道：“只有两篮小桃，三篮中桃，之后面大桃半个也无，想都是大圣偷吃了。”急正寻间，不及大圣走将出来，行凶拷打，又问设宴请谁。我等把上会事说了一遍，他就定住我等不知去向，直到如今才得行解回来。 王母闻言，继续见玉帝，备陈前世。说不了，又见那造酒的一班人同仙官等来奏，不知神人扰乱了蟠桃大会，偷吃了玉液琼浆，其八珍百味一举偷吃了。又有四个大天师来奏上，太上道祖来了。玉帝即同王母出营，老君朝里壁说道：“老道宫中炼了些九转金丹，伺候陛下做丹元大会，不期被贼偷去，特提陛下知之。”玉帝见奏，悚惧。少时又有齐天府仙吏叩头道：“ 孙大圣不守职事，自昨日出游，至今未转，更不知去向。” 玉帝又添凝思，只见那赤脚大仙又抚信上奏道：“承蒙王母召昨日赴会，偶遇齐天大圣对臣言万岁有旨，着他邀臣等先赴通明殿言礼，方去赴会。臣依他言语，即返至通明殿外，不见万岁龙车凤辇，又急来此伺候。”玉帝越发大惊道：“这厮假传旨意，撞哄贤卿，快找纠察灵官，缉访这厮踪迹。”灵官领旨，即出殿遍访，尽得其详迹，回奏道：“ 扰乱天宫者，乃齐天大圣也。”又将前世尽诉一番， 玉帝大恼，即差四大天王协同李天王并哪吒太子，点二十八宿、九曜星官、十二元辰、五方揭谛、四职公曹、东西星斗、南北二神、五岳四毒、普天星象，共十万天兵，不以十八架天罗地网下界去花果山围困，定捉获那厮处置。众神及时兴师，离了天宫。这一去，但见那黄风滚滚遮天岸，紫雾腾腾照地昏，只为妖猴欺上帝，致令众圣降凡尘。四大天王五方揭谛，四大天王全总制，五方揭谛调多兵。李托塔中军长号，恶哪吒前部先锋，罗侯星为头检点，济都星随后峥嵘，太阴星精神抖擞，太阳星照耀分明。五行星天能豪杰，九曜星罪喜相争，元辰星子五毛友，一个个都是大地天顶。五温五月东西白，六丁六甲左右行，四毒龙神分上下，二十八宿密层层。角亢堤防为总领，魁楼卫卯管翻腾，斗牛女婿威势臂，心为机星个个能。井鬼柳星张义诊，轮枪舞剑显威灵，停云降雾临凡世，花果山前扎下营。诗曰：天产猴王变化多，偷丹偷酒乐山我，只因搅乱蟠桃会，十万天兵不网罗。当时李天王传了令，召众天兵扎了营，把那花果山围得水泄不通，上下布了十八架天罗地网，先差九曜恶星出战，九曜即提兵径至洞外， 只见那洞外大小群猴跳跃玩耍，星官厉声高笑道：“ 那小妖，你那大圣在哪里？我等乃上界拆掉的天神，到此想你这造反的大圣，叫他快快来归降，若到半个不字，叫汝等一概遭诛。” 那小妖慌忙传入道：“ 啊啊，大圣，祸事了，祸事了！外面有九个凶神，口称上界差来的天神，烧降大圣。” 那大圣正与72洞妖王并四剑将分饮仙酒，一闻此报，公然不理道：“ 嘿嘿，今朝有酒今朝醉，莫管门前是与非。” 说不了，一起小妖又跳来道：“ 啊，那九个凶神恶言破语，在门前骂战力。” 大圣笑道：“ 嘿嘿嘿，莫猜他，十九窃徒今日乐，功名休问几时成。” 说犹未了，又一起小妖来报：“ 啊，爷爷，那九个凶神已把门打破，杀进来也。” 大圣怒道：“ 哼，这泼毛神老大无礼，本待不与他计较，如何上门来欺我？” 即命独角鬼王领率72洞妖王出阵， 老孙领四剑将随后。 那鬼王即率妖兵出门迎战，却被九曜恶星一起掩杀，抵住在铁门桥头，莫能得出。正嚷间，大圣到了，叫了一声：“ 开路！” 撤开铁棒，晃一晃碗来粗细，枝儿长短，丢开架子，打将出来。九曜星哪个敢抵，一时打退。那九曜星立住阵势道：“ 你这不知死活的弼马温，你犯了十恶之罪，先偷桃后偷酒，搅乱了蟠桃大会，又窃了老君仙丹，又将御酒偷来此处享乐，你罪上加罪，岂不知之？” 大圣笑道：“ 嘿嘿嘿，这几桩事时有时有，但如今你怎么？” 九曜星道：“ 吾奉玉帝金旨，率众到此收降你，快早归义，免叫这些生灵纳命，不然就洗平了此山，掀翻了此洞也。” 大圣大怒道：“ 哼，谅你这些毛神有何法力，敢出烂言？不要走，请吃老孙一棒。” 这九曜星一起踊跃，那美猴王不惧分毫，抡起金箍棒，左遮右挡，把那九曜星战得筋疲力软，一个个倒脱器械，败阵而走，急入中军帐下，对托塔天王道：“ 那猴王果实文骁勇，我等战他不过，败战来了。” 李天王祭吊四大天王与28宿一路出师来斗，大圣也公然不惧，调出独角鬼王、72洞妖王与四个剑将，就于洞门外列成阵势。你看这场混战，好惊人也！寒风瑟瑟，怪物阴阴，那壁厢旌旗飞彩，这壁厢隔戟生辉，滚滚盔明，层层亮甲，滚滚盔明映太阳，如撞天的迎庆，层层甲亮气炎雅，似压地的冰山，大汉刀飞云彻电，楚白枪渡雾穿云，方天戟虎眼边，麻林百裂，青铜剑四明铲，秘术排阵，弯弓硬弩凋零剑，短棍蛇矛邪了魂，大圣一条如意棒，翻来覆去斩天神，杀得那空中无鸟过，山内虎狼奔，扬沙走石乾坤黑，波土飞尘宇宙魂，只听冰冰扑扑惊天地，煞煞巍巍震鬼神。这一场自辰时布阵混杀到 日落西山。那独角鬼王与72洞妖怪尽被众天神捉拿去了，只走了四剑将与那群猴深藏在水帘洞底。这大圣一条棒抵住了四大天神与李托塔、哪吒太子聚在半空中，一一杀狗多时。大圣见天色降晚，即把毫毛一把丢在空中，嚼碎了喷将出去，叫声变，就变了千百个大圣，都使的是金箍棒，打退了哪吒太子，战败了五个天王。大圣得胜，收了毫毛，即转身回洞，早又见铁板桥头四个剑将领众叩迎那大圣，哽哽咽咽大哭三声，又嘻嘻哈哈大笑三声。大圣道：“ 汝等见了我又哭又笑，何也？” 四剑将道：“ 今早率众将与天王交战，把那72洞妖王与独角鬼王尽被众神捉了，我等逃生，故此该哭。这件大圣得胜回来，未曾伤损，故此该笑。” 大圣道：“ 嘿嘿，胜负乃兵家之常，古人云，杀人一万，自损三千。况捉了去的头目乃是虎豹狼虫、宽张狐和之类，我同类者未伤一个，何须烦恼？他虽被我使个分身法杀退，他还要安营在我山脚下，我等且紧紧防守，饱食一顿，安心睡觉，养养精神，天明看我使个大神通，拿这些天将与众报仇。” 四将与众猴将椰酒吃了几碗，安心睡觉不提。那四大天王收兵罢战，众各报功，有的拿住虎豹的，有拿住狮象的，有拿住狼虫狐和的，更不曾捉着一个猴精。当时果又安元营下大寨，赏劳了德功之将，吩咐了天罗地网之兵，各个提铃贺号，围困了花果山，专待明早大战。个人得令一处处谨守，此正是妖猴作乱惊天地，不枉张罗昼夜看。毕竟天晓后如何处置，且听下回分解。